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穿越世纪的声音，在这里为青春而驻停。 你我心中的独白，摇曳悬挂百年的风铃， 热忱亘古不变， 心声永恒穿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 This i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roadcasting Station。 访谈园地，微言大义，农大微访谈，聊聊校园里我们的故事。 六月是离别的季节，转眼间大学四年匆匆溜走。 六月是收获的季节，四年前种下希望，四年后把采丰硕的果实奔向了远方。也许他们平时默默无闻，但此刻我们将邀请他们发声， 让我们走进毕业学子的世界，领略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心声。 聆听你我，用心发声。各位同学中午好，这里是每周一至周六中午十二点准时与您相约的任线传情，我是主播琼琪。这周呢是这学期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陪伴大家的最后一周了，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在这一周里请来各自学院的毕业生代表，聊聊他们的校园生活。今天呢，我们台里迎来的嘉宾就是来自理学院的黄伟进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理学院化学系的黄伟进。 其实说到黄伟进同学呢，我跟黄伟进也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他是也是我们组里的宝贝儿。就我从一进组里呢，就是跟他接触，他带我的也非常的多。今天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黄伟进同学来聊聊他大学里的生活。那芦苇啊，我还是喜欢叫你芦苇吧。就你在大一的时候呢， 刚进到大学，有没有对整个大学有一个憧憬，或者说是对未来有个规划呢？ 当然有啦。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觉得大学相对比较自由，但是开班会的第一天，班主任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说，以后如果你们要保研，过的将会是猪一样的生活，要找工作过的是狗一样的生活，而要考研则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可能当时被这句话震慑到了吧，所以就特别特别努力的想要得到保研的名额。所以整个大一的生活也就是教室、食堂还有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啦，比较单调。 哎，至少还有一个班主任能提醒你们这些，像我已经对班主任的存在就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我大一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浪了，虽然知道大一的学习要搞好一点，但是没办法啦，我就突然间就得到了自由的感觉，你知道吧。 那你有加入什么社团活动吗？ 大一的时候其实我也报了广播台，但是被刷下去了。那你呢？你大一的时候除了各种的学习啊，以及吃了很多的苦以外，还有没有加入什么社团，就丰富一下自己的校园文化生活呢？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加入了电视台，也很幸运被录取了，但是由于他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就退台了。 之后加入了电视台，但是又退出了以外，那大二搬到西区来的时候，毕竟西区这边比较注重这种科研气氛，那你岂不是就更忙于学习了吗？ 这对我来说就比较奇怪了。其实我和大家刚好相反，因为开始有了尝试更多新事物的想法，所以大二下学期就加入了广播台。而在面试的时候呢，当周一组的组长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他特别抠字眼儿，就抠尝试这个词来问我，哎，我听到了你说尝试，那你是不是很快就会退台了？但是我觉得他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竟然是我，是我一个个的送走了他们。 其实我也很庆幸了，因为我接触组长的时候，台里确实就整个组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你能留下来我非常的幸运。 那除了加入广播台以外，还有做什么活动的尝试吗？ 西区的活动也比较少吧，其他活动也就没有什么尝试了。 啊，跟我也差不多，不过我大二的时候还算挺忙的，就除了课业的压力以外呢，广播台因为我也是大二刚进的广播台，所以就台里的事物也非常的不熟悉，做各种后期啊什么的也忙得焦头烂额。但是我那边还有个排球队，就每天都是连轴转的那一种。 我看你打排球好像还挺厉害的。 是啊，我们今年得了冠军呢， 恭喜恭喜。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会奋不顾身地去爱你。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 我们刚好说到了体育锻炼这回事儿，那芦苇，你平常有进行一些什么体育锻炼吗？ 嗯，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几乎每天都会跑跑步。 啊，跑步啊，其实我最讨厌跑步了。但是你当你绕着操场跑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其实并没有啊，这时候你的思想刚好处于一个放空的状态，整个人都是很放松的，你可以想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呢？ 比如说想想今天的收获，或者是想想未来的憧憬，可以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 哇，看来你跑步的时候真的想了好多。每当我在体育场里跑圈的时候，我都是在想啊，我不能放弃啊，我要死了啊，我喘不上来气了。 你可以稍微跑慢点，而且在操场上你可以碰到很多可爱的人，像小孩啊老人啊，他们都是极可爱的。 哦，说起来这跑步这回事儿，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曾听我们老师就吐槽了一下现在大学生，说现在大学生一个跑得比一个慢了。 这可能好像我跟你们有一点相反，很多人都是大一到大四跑八百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我是越来越短了。 啊，你这那说明你确实是有在进行体育锻炼，而且效果不错嘛。 这倒是。 那除了跑步以外，你还有没有做过什么体育的活动啊？ 其实我跳过半个学期的拉丁舞，但是无果而终了，现在应该全忘了。 我说呢，上次看你跳舞那么顺溜。 好了， 访谈原地，微言大义，农大微访谈，聊聊校园里我们的故事。 六月是离别的季节，转眼间大学四年匆匆溜走。 六月是收获的季节，四年前种下希望，四年后把采丰硕的果实奔向了远方。也许他们平时默默无闻，但此刻我们将邀请他们发声， 让我们走进毕业学子的世界，领略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心声。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农大微访谈之毕业生特辑，我是主播琼琪。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理学院的黄伟进同学。哎，卢伟，你在大学的生活里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让你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觉得最让我惊喜的应该就是遇到了晨曦之光这个英语社团的小伙伴吧。 晨曦之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它是一个晨读英语社团，每天早上6:50到7:30都会在一个教室里面进行晨读。 哦，我还以为是在那个鸟鸣广场上进行的呢，因为我看每天早上在鸟鸣广场那边也有很多人就大声的去背诵或者去朗读一些英文单词之类的。那卢伟，你觉得你的记忆力是在早上最好吗？因为我确实有看到有一些报道说人的记忆力是在早上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我好像基本上都是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呢。 这对我来说的确是早上是最好的，所以我才会参加晨读呀。 那你不会觉得晨读非常的无聊吗？ 其实不会啊，因为晨读里的小伙伴每天早上精神特别饱满，你参加他们的晨读会觉得一天的开始都是美好的，那接下来的一天都是美好的，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但是前提是你前一天晚上要早点睡觉，是吧？ 那是自然。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能让你坚持下去要去晨读的呢？ 因为每次晨读之后你就会感觉身上充满了能量，而且也不会受到大肆颓废生活的干扰，就不会想着每天都在宿舍里面睡懒觉呀刷剧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比较不喜欢，所以我还是参加晨读吧。 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只仅限于你们这些保研的人呢？ 考研党也可以参与啊，考研党可以参与一起过来背单词呀，这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还可以顺便背背政治题，是吧？ 对对对。 你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实验室里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很多理学院的小学弟啊、小学妹之类的，现在好像要进行暑期的一个小学期，然后在为选择实验室而苦恼呢。 当然可以啦，如果小学弟小学妹想选择一个比较欢乐的实验室，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我曾经去过的实验室。我现在待的那个实验室就特别欢乐，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理学楼里最欢乐的实验室了。 你们实验室里面都做一些什么呢？大概是什么方向的？ 有机合成吧。 那实验室的氛围你说很欢乐，那怎么样一个欢乐法呢？ 我觉得有一句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不见其人先闻其声。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实验室的音乐声太大了， 你们实验室 响彻整层楼。 实验室还能放音乐的吗？ 当然啦，师兄师姐们都很嗨啊。 哦，我们实验室里面都是机器的声音，人讲话有时候都得稍微大声一点才能听见呢。那你现在这个实验室，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去了武大嘛，保研去了武大，那么你现在这个实验室跟你去武大后体会到的实验室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在武大的实验室就不太允许放音乐，所以会觉得比较压抑安静。而这个实验室就相对欢快一些，师兄师姐们都很可爱。 那你印象中的师兄师姐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专门指导我实验课题的师兄就像一位兄长一样对你谆谆教诲，还有一位师兄第一眼看他的时候觉得他萌萌的像个孩子一样，后来发现他好像有点狡猾， 像狐狸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他总喜欢开我玩笑。 这种学长这种师兄啊，就是有点犯贱的类型是吗？ 也不至于，师兄还是很善良很可爱的。 好，懂了。卢伟，在这大学的四年里，你有没有把想做的事情都做了呢？有没有留下一些小遗憾之类的？ 当然有啦，不可能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那你有什么遗憾吗？ 没谈过恋爱应该算是一个遗憾吧。还有没有和小伙伴通宵的玩过一次。 那确实算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了。不过没谈过恋爱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也就看人而言吧。当然了，我也没谈过恋爱，但是我还有一年。 对，你还有一年。有的人是桃花运在大四才开始， 希望我大四也能有桃花运吧。那你对接下来的未来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期盼之类的？ 可能比较现实吧，希望我读研的时候能够顺利毕业，千万别延毕， 可以说是非常的现实了。 这应该是很多读研的人都希望的事吧。 是啊，还有就是希望毕业研究生毕业答辩的时候导师不要为难自己。 对对对。 聊着聊着呢，我们的节目就到了尾声。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黄伟进同学能够来到我们的毕业生微访谈做客，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导播李江韵。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AU Radio 和官方微博中国农业大学广播台与我们互动，我们不见不散。 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